Thank you. Thank you.

欢迎收听 Pops 音乐，我是古月，请欣赏由卡斯伯·维拉奥美四重奏演奏的爵士音乐，曲目有《气泡》《你是一切》《四重奏》《渴望真相》《爱人离我而去》《激情主宰》《维拉奥美》《歌》《因为年轻》。 Mm-hmm.